从前情浓如酒，却遇着防卫。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，回我身边，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。滴着泪，问什么因素错计？情人能重逢心，却未获联系。今天的你已是完全陌生，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。情已逝，你当初伤我心，令我悲凄，不得不放弃。柔情何时已消逝，没法可重计。 仍然似水水，昨渐莫再提。